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二十集，临安侯府。定京城临安侯府，委实富丽堂皇。过去的侯夫人是先皇最宠爱的玉清公主，本来做了驸马后，临安侯的兵权便该被收回去，架不住玉清公主的撒娇卖乖，先皇竟然也放任自流了，足以可见玉清公主在先皇心中的地位。玉清公主生得国色天香，性子又是最温柔小意，嫁入临安侯府，自也是被临安侯宠在心尖尖上。可惜到底临安侯还是纳了一房妾室，便是如今的方氏。若说玉清公主是天生的大家闺秀，长袖善舞，这方氏便是个活脱脱的小家碧玉。原是方氏父亲对临安侯有恩，后来方氏家落败，方父以恩情要挟，终于让临安侯娶了方氏做良妾。良妾和普通的妾室又不同，便是不能随意打了杀了的。加之方氏确实也伏低作小，并非有争风吃醋的行为，临安侯也便没有放在心上。大约贵族高门子弟心中都看惯了三妻四妾，如临安侯这般只纳了一名良妾的已算是鲜有，临安侯也未觉得不对。可惜呀，男子与女子看到问题，尤其是妾室之上的问题，实在是南辕北辙。临安侯觉得那房良妾也无甚大碍，妾室不过是玩物，他心尖上的人还是玉清公主，玉清公主却不然。玉清公主自小在先皇的宠爱下长大，嫁入侯府后过的又是养尊处优的日子，丈夫只有她一个正妻，习惯了这样的日子，谁知道突然来了一房妾室。玉清公主那时候将将生下了谢景行，还没有出月子便被此事打击到了。方氏每天过来给玉清公主请安，穿的做的都是极有规矩，她不来还好，一来玉清公主的心中便觉得无比烦闷。若玉清公主是个普通公主，随意找个法子私下给方氏下个绊子，也不是没法将方氏弄走。偏偏玉清公主自来被保护得极好，一直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性子，哪里就会给人使那些阴私的手段。还是公主的陪嫁嬷嬷给想了个法子，在没有告诉公主的前提下，暗中寻个理由想将方氏驱赶出去，谁知道不知怎么的却没有得手，甚至被临安侯发现了。临安侯这个人虽然平日里行事不羁，可心底却是个光明磊落的性子，最是看不得女人耍小手段，当即便狠狠斥责了玉清公主。玉清公主自嫁给临安侯开始，还是第一回与临安侯争吵，她又是个受不得委屈的性子，便也未将嬷嬷的事情说出去，只与临安侯针锋相对，最后气得临安侯拂袖而去。原本以为过几日临安侯便会来看她，谁知道竟是一个月过去了，临安侯都只在方氏那边歇着。女人坐月子期间最是不能伤心，玉清公主怄了气便重重地病了一场。临安侯到底还是深爱着发妻呀，便要过来看望玉清公主，偏偏连夜收到了出征的圣旨，甚至都来不及与玉清公主打招呼就离开了。而临安侯离开不久，方氏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子。身为正房，临安侯不在，玉清公主万万不能给方氏下绊子，甚至还得护着方氏肚中的孩子，否则一旦出了三长两短，怕是定京城中的流言全是他趁着夫君不在谋害妾室。长此一来，心力交瘁，玉清公主的身子渐渐的荒废，竟是要不行了。嬷嬷见状心中焦虑，偏偏玉清公主不许嬷嬷回禀皇家，爬起身给临安侯写了封信，要他回来见自己一面。他等啊等啊，到底没有等来临安侯，玉清公主没了。 下葬三日后，临安后凯旋，甚至没能见到爱妻尸首，哀痛不已。可惜家人已去，至于黄土一抔。那时候先皇震怒不已，革了临安侯的官位，直到新皇帝上任，怜惜他的才华，又重新起复临安侯。可惜再也没有了一段郎才女貌的佳话，临安侯再也没有娶继室，临安侯府只有方氏一人。方氏也仍旧几十年如一日的伏低坐享，他生的儿女临安侯略有关怀，却还是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嫡子谢景行的身上。但谢景行并不领情，他从渐渐懂事开始就一直疏远着临安侯。玉清公主和临安侯的爱恨纠葛，定京几乎家喻户晓，若想知道的总也能知道的。临安侯对自己儿子有愧，总是尽力地满足他，谢景行却似乎极喜欢跟他爹对着干，老是让他爹气得头疼。但无论如何，他都继承了玉清公主的美貌与才华，除了性子顽劣，却是个精彩绝艳的好儿郎，自然也是名其勋贵家女儿的闺梦中人，今日也是一样。谢景行大踏步地走进自己的书房，他的院子是曾经玉清公主养病时居住的院子，与正院隔得远远的，胜在幽静。谢鼎也曾经想让他搬去靠正院的地方，却被谢景行拒绝了，理由是实在不想看到某些人。他对侯府的态度一向是这样凉薄。身边的小厮推门走了进来，端来一个雪白撒花的陶瓷碗，说道： 哎，方姨娘给熬的水晶莲子粥，说是熬了几个时辰，主子暖暖身子。 他不喜欢手下叫他少爷、世子，只叫主子，似乎这样就能和侯府撇开干系。谢景行瞟了那碗一眼，粥熬得亮晶晶，汤色鲜亮粘稠，当时熬了不少时辰，散发出清香，令人食指大动。他冷冷地说道： 到了。 小厮习以为常地称了声是， 是， 退了出去。刚退出去，门后便闪现了一人，微微垂下头，低声道： 主子，查清楚了，将军府上的大房三姑娘沈姓的嫡女沈妙。 沈姓？ 谢景行皱了皱眉。沈姓和谢鼎在政见上不合已有多年，沈府和临安侯府也是各自看对方不顺眼，并且兵权相互制衡，实在是牵扯到了不少利益。而临安侯府和苏家亦是好友，沈家提醒苏家，或许就是提醒谢家。可是本是对立的人突然来提醒，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再说沈妙一个小姑娘又懂什么，当是沈家人故意让她来提醒的。沈信如今远在西北，莫非是二房和三房？沈贵和沈万也是极有野心之人，如今朝堂风云再起，只怕是想要再浑水摸鱼。 沈谢两家泾渭分明，沈家丫头突然示好，分明不怀好意。 谢景行挑了挑眉，语气冷漠如寒铁。 继续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